第三十六章。厄里乌又接着说，你且等一会儿，容我教导你，因为为天主我还有些话要说。我要将我所知的推至深远，将正义归于我的造主。的确，我的话正确无伪，知识全备的人尽在你身旁。的确，天主宽宏大量，绝不藐视任何人，并且有广大的同情心。他绝不容许恶人生存，却给穷苦人伸冤。他也不剥夺一人的权利。他是君王，永坐在宝座上，但是他们却骄矜自大。故此，当他们一旦被锁链束缚，被痛苦的绳索所捆住，天主就向他们指明他们的恶行和他们所夸耀的过犯，开启他们的耳朵以听训诫，嘱咐他们离开邪恶。如果他们服从顺令，便能幸福地度过岁月，便能安乐享受天年。如果不服从，必经历沟壑，由于自己无知而死去。心术败坏的人愤怒填胸，纵被囚禁，仍不呼求救助。他们必早年夭折，丧命如南昌。所以天主借痛苦拯救受难的人，以患难开启他们的耳骨。他也要救你摆脱灾难，领你到广阔自由之地，在你桌上将摆满肥馔美味。无如你判断你恶人完全一样，那么惩罚和定案必给予你身。小心，不要让愤怒引你四口谩骂，也不要为重罚让你离弃正道。你的哀嚎和你所有的力量岂能使你摆脱患难？不要希望黑夜，那是人民到自己地方去的时候。小心别倾向不义，因为这正是你遭难的真正原因。天主的能力确实伟大，哪有像他那样的主宰？谁能规定他的道路？谁敢说你行得不对？你应记住要赞颂他的功成，这是人们应歌咏的。人人都能观赏，都能从远处仰望，天主何其伟大，我们不能理解。他的岁数无法考究，他汲取水滴，使水汽化为雨露，雨既从云中倾盆而降，沛然落在众人身上。但谁能明了云彩怎样散布，天幕中怎样发出隆隆之声？他将云雾展开，遮盖了群山山顶，他借此养育万民，赐给他们丰富的食粮。他掌中握着电光，对准目标发射出去，雷霆报告他的来临，他的怒火要烧尽邪恶。